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投向中国第一侨乡广东江门，那里有一个针对全球华裔青少年的少年中国说活动。节目中我们还有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来关注一间只有6人的小公司近日激动地宣布，5月15号他们将把首位新加坡太空员送上太空，能不能够顺利行进，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加拿大，来关注在中国的洋垃圾禁令施行之后呢，加拿大的垃圾出口遭遇了怎样的问题，他们又将如何来解决呢？好，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广东江门。广东江门有中国第一侨乡之称，祖籍江门的华人华侨全世界达400多万人，遍布了世界各地。让江门人最感到自豪的是，梁启超先生就诞生于这里，今年正是梁启超先生诞辰145周年。梁启超先生作于1900年的《少年中国说》文中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指出了封建统治下的中国是老大帝国，热切希望出现少年中国，振奋人民的精神。近日在侨乡广东省江门市的梁启超故居就举行了面向海外华裔青少年以及港澳台越青少年的《少年中国说》文化交流活动。今天我们就连线广东江门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李瑞杰，请他来介绍有关的情况。 广东江门新会这边呢，是梁启超先生的这个故乡啊，梁启超先生的出生地就在这边嘛。在19大报告里面，或者习总书记的很多重要的讲话里面都提到一个青年心，这国家心，意思呢就是恰好跟这个梁启超先生在100多年前提出了的名作，就是《少年中国说》里面的“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国则国智”，想借助这个《少年中国说》这个名作为品牌，来开展一系列的文化、科技啊，还有武术的这个国际青少年的交流活动。就是我们江门这边呢，是中国第一侨乡，在海外。在107个国家与地区都有江门的华侨，华人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特别是在青少年交流方面呢，一直就还没有一个重要的交流的品牌项目。这个少年中国说啊，是海内外华人共同的这个一个文化符号，大家都有广泛的这个认知，所以就是以这个品牌来引领开展一些比较有深度的这个文化交流活动。就是内容就有很多种啊，比如就说参照我们中央电视台搞的这个中国中华诗词大会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让海内外的这个华裔的这个年轻一代啊，来开展这样的一个交流活动。打算在未来5年内会开展9个类别的一个交流活动，其中今年呢就打算第一批开展3个活动，一个就是这个诗词大会，另外一个就是武术邀请赛，另外一个就是创客嘉年华，今年准备搞这3项。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下面转入体育方面的话题，俄罗斯世界杯开赛在即，目前的门票销售工作呢已经近于尾声。全世界最不愁门票销售的是什么比赛呢？就是世界杯了。而在全世界的各种足球赛事当中，商业化最成功的当属英超联赛，被称为是足坛的第一联赛。曾经有资深球迷总结，为什么说英超是足坛的第一联赛呢？首先是球星效应和联赛的竞争激烈性。众所周知，英超在很多人心目里是群雄逐鹿、烽烟四起，并没有一两个明星可以代表整个的联赛。再一个呢，就是英超联赛转播水平当仁不让是最高的。这些年来，英超打造了一个商业帝国，他们实行相对公平的转播权分配政策，球队都有机会从赛事转播费中分得一杯羹。来自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最新数字显示，英超联赛俱乐部2016至2017赛季收入总和是45亿英镑，创下了历史纪录。英超的经营何以如此成功呢？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数据显示，英超联赛2016至2017赛季的收入较前一年上涨了25%，45亿英镑的总收入也让英超当仁不让地坐稳了世界足坛联赛收入的头把交椅。排名第二的德甲联赛则比英超的收入少了20亿英镑。英超联赛收入大涨的主要原因是电视转播费用的增加。在2016至2019赛季，天空体育和英国电信签订了共计84亿英镑的全球电视转播合同，而上一份三年转播合同为54亿英镑。德勤的数据显示，2016至2017赛季，也就是英超新转播合同实施的第一年，英超在国内与国外的电视转播收入为28亿英镑，这也是德甲联赛同期转播收入的两倍。而在此之前的2015至16赛季，英超的电视转播收入只有19亿英镑。随着电视转播收入的增长，各支英超球队也收获了大量奖金，算上转播分成、转播提成和排名奖金等项目，获得上个赛季英超冠军的切尔西队收获了1.5亿英镑的奖金，其余排名前列的六支球队也分别获得了1.4亿英镑左右奖金。即使是桑德兰这样的垫底球队都可以得到9340万英镑。德勤推算，2017至18赛季英超的总收入将增长到51亿英镑。此外，德甲将以32亿英镑的收入紧随其后，西甲的总收入将为30亿英镑，而法甲及意甲的总收入将低于20亿英镑。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来说说在韩国的80后、90后当中流行的一股怀旧生活方式热潮。在很多韩国人的心目当中，妈妈奶奶用过的东西是最拉风最时尚的，比如年轻姑娘拿一个老派的布口袋上街，会被认为是非常的时尚。分明手机里就有海量音乐，但是听黑胶唱片是最摩登的。电子书储量大又不占地方，非常的方便，但是拿一本纸质书还包上书皮儿，最让大家觉得有文化有内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韩国当代年轻人黑与白的简约世界中，看看他们是怎么玩生活里的复古风。 这家黑胶唱片店共收集了4000张黑胶唱片，几乎涵盖了流行、摇滚、爵士在内的各种音乐类型。一张黑胶唱片的售价大约在30000韩元，约合人民币180元。负责人介绍说，从去年开业以来，黑胶唱片店每月的客流量可以达到20000多人，其中20、30多岁的年轻消费者占到了70%。为了让消费者更好地体验到黑胶唱片的音质，感受复古风格的格调，店内还专门设有音乐试听专区，方便人们挑选音乐。在首尔的老城区，记者来到一家面积仅有几平方米的黑白照相馆。来拍照的情侣说，黑白照相馆的魅力是没有修图、没有华丽的包装，能呈现出最自然真实的一面。这里采用的是一种以铁板为底片的湿板摄影技术，拍出的照片可以保存上百年。一张照片的价格在2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200元。虽然价格不菲，但仍有不少人慕名而来。 한컷 찍는데 한 30분 정도가 걸려요。 随着韩国人怀旧消费热度的不断攀升，据统计，目前仅首尔市就有32家黑胶唱片店。今年3月，黑胶唱片的销量同比增长了20%。此外，韩国黑白照相馆的数量也增加至37家。韩国歌手美娜最近得知，韩国最大的黑胶唱片企业重新投产，并推出了定制服务，于是决定定制一张唱片送给支持自己多年的歌迷。她综合歌迷的意见，精心挑选了十几首作品，亲手设计了唱片的封套，定制大约需要3周时间。一张定制唱片的价格要比普通唱片贵出1倍左右，但是美娜觉得很值得。此外，随着怀旧色彩浓郁的黑白相片的流行，韩国最大购物网站的数据显示，去年胶片相机的销量同比增长了42%，其中二手老式胶片相机的交易量增长了1倍，胶卷的销量同比也猛增了200%。目前，韩国市场上一盒黑白胶卷的售价折合人民币59元，比彩色胶卷要贵60%左右。在韩国的购物网站上，老式游戏机的销售量同比增长了20%。韩国的餐饮、服装等其他行业的商家也纷纷抓住这股风潮，在服务和商品中融入怀旧元素，进一步刺激消费。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4月24号，新加坡一家公司高调地宣布，今年5月15号，他们就要把一位新加坡宇航员送上太空了。而引发媒体关注的是，这是一家只有6人的小公司。他们表示，为了这个计划的实现呢，他们经历了很多的挫折。原本是打算2015年新加坡庆祝建国50周年的时候就宣布这个好消息的，但是呢，几经蹉跎，到了今天，终于可以梦想成真了。希望5月15号这一天，一切发射工作进展顺利。好，我们来听我们的合作伙伴，新加坡新传媒958城市频道的主播江生阳给您做介绍。 这个计划其实在几年前已经开始筹备，原本计划呢是要在2015年新加坡庆祝50周年国庆的时候呢飞上太空，为新加坡庆祝生日的，可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呢一直耽搁下来，而新加坡航空局也没有批准这项计划，因此这个新加坡第一个太空人的计划一直耽搁到现在。在早些时候已经传出了新加坡第一个太空人将会在今年5月15号在澳大利亚升空，而随着前两天第一位新加坡太空人要穿上的太空服，也就是宇航服正式的亮相，使得这个计划呢再度的受到国人的注目。虽然有关当局并没有公布第一位新加坡太空人的身份，不过随着他所穿戴绣上新加坡国徽的太空服的亮相，也使到这位有史以来的第一位新加坡太空人即将在5月15号在澳大利亚乘坐连接氦气球的胶囊而升到海拔20公里的阿姆斯特朗线，也就是外太空一端的新加坡人升空计划，成为新加坡人茶余饭后的话题了。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啊，要拥有第一位太空人也的确是一件大事。他的邻国马来西亚早在2007年就有第一位太空人乘坐俄罗斯的航空火箭飞上了太空，而新加坡人升太空计划呢是由新加坡的一家企业所发起的，当然受到新加坡航天局的支持。这家新加坡企业呢早在2015年就已经将3只老鼠升上了太空了，而第一位新加坡的太空人呢将会在26位候选人当中挑选出来。严格上来说，真正的太空是距离地球100公里的大气层以外才叫太空。推动这个计划的机构所做出的解释就是，人类到了20公里的高度就可以看到地球表面和气层，也可以算是太空边缘了。 新加坡在几年前就积极地招募年轻人参与太空计划，以准备从中选出新加坡的第一位太空人，而到现在只剩下七位候选太空人正在等待着荣誉的到来，那其中还包括了一名女性。而根据最新的消息呢，第一位新加坡太空人是一名机师，到底他是谁呢？有关方面还在保密。当然在新加坡的航天计划还是以民事用途作为主要的目标，小国能不能够做大事呢？那么太空梦离我们究竟还有多远呢？在5月15号，新加坡的第一个太空人在澳大利亚乘坐连接氦气球的太空舱而升空就有揭晓了。好了，今天就给大家分享的这则新加坡即将在今年出现第一位航天员，也就是太空人的消息。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我们在节目里曾经多次关注过中国从2018年1月开始呢推行了洋垃圾进入法令。那么对于很多长期以来依赖于将垃圾整体捆包出口的国家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因为本国并没有建立起一种非常有效的垃圾回收循环再利用的一个体制。他们认为呢，将垃圾捆包出口是最简单有效的。那么中国的垃圾进口禁令对于加拿大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该国政府有没有什么应对的办法吗？好，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亚明对此的介绍。 加拿大全国各个城市实行市政废品回收已经约30年，市政府发给每家一个蓝色的回收箱，人们只需把可回收物装进去，到指定的日子放在路边就可以由回收车辆收走。但现在出现了两个问题，令人怀疑这种回收方式还能持续多久。一是中国从今年起停止进口外国回收塑料制品，加拿大本国难以消化全部的回收塑料。二是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包装材料越来越多样化，需要提升回收利用的技术，而这需要资金投入。这使加拿大很多城市都面临如何改进回收系统运作方式的问题。以前加拿大人都认为，只要把可以回收的垃圾都装进蓝色的回收箱，就可以避免环境污染了。他们并未想到，回收箱里在过去的20-30年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前回收的大多数是报纸、玻璃和铁罐头盒，这些材料很容易分类，也有现成的再利用市场。但现在报纸正在越来越少，因为很多人已经转到从网上获得新闻。此外也越来越多的从网上购物，这意味着包装的变化。除了商品本身的包装，还要有外包装，这些外包装有时是塑料袋，即使是纸盒子里面也许会塞上聚苯乙烯泡沫塑料，而这在大多数城市都是不可回收的。再有就是随着小家庭的增多以及更多单人家庭的出现，人们吃饭叫外卖的频率远高于过去的传统家庭，购买食物时也更倾向于小的个性化包装。而这些便利性的包装通常由不同的塑料材料构成，也给传统回收处理带来了困难。温尼伯绿色行动中心的加里特·奥福特说，现在的塑料包装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塑料，有些塑料回收物很容易归类，我们可以称它们为一号塑料、二号塑料或五号塑料，它们可以更容易的回收利用。但现在出现很多新型塑料和新型包装，由于回收利用的技术还没有跟上，就很难再利用它们。现在起码有2种类型的塑料无法回收利用，当然很可能还有更多，这取决于它们属于什么类别。例如那些可以封口的塑料包装袋，袋子是用一种塑料，能反复开合的密封口是另一种塑料。他说 So if you were to melt this downThe finished product will have type of the main plastic, but it'll also have contamination from the other plastics. So it's a lesser grade, and you can do less things with that type of recycled plastic. 若把这种袋子做融化处理，得到的最终产品就是一种混合塑料，它的等级较低，可利用率也随之降低。奥福特说，其实我们每个人若能在生活中做出一些微小的改变，就能带来很大变化。比如购物时用可以重复使用的购物袋， 去餐厅用餐时带上可以反复使用的饭盒，用于装吃不了的饭菜。买饮料时拒绝带吸管的包装，也不单独买塑料吸管。就是说，在购买之前就先考虑一下怎么能处理商品的包装。作为个体来说，我们需要改变目前的生活习惯，这等于也是在等待处理回收技术的进步。他要求政府加大对管理废品研究处理新型包装技术的投入，这又带来了资金来源问题。它迫使各个市政当局在废品回收处理上寻求新的资金来源。现在通常有两个选择，一是所谓的扩大生产者责任，即让商品的生产者负责包装材料回收再加工的费用。约克大学环境研究学院的科学家卡尔文·拉科汉说，当我们说到包装材料的管理时，生产者确实应该承担责任，因为是他们把这些材料推向了市场。他说 So like a Coca-Cola is responsible for the aluminum can. They are physically and financially responsible for end-of-life management of that material, meaning that even though it gets recycled within a municipal system, the producer pays the cost of that system. 就像现在的可口可乐等饮料要对它的易拉罐负责回收，他们从回收流程到资金上都要对包装负责。我们想要创建的系统是，即使今后有市政部门回收的包装，也要由生产者承担回收费用。目前在加拿大，只有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是要求生产商100%负责回收成本，包括寻找市场和回收利用的其他工作。安大略省和曼尼托巴省也正在考虑向这个方向发展。拉克汉认为，这是解决回收成本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保持蓝箱作业持续下去的一种资金来源方式。但最后的效果还要取决于第二点，市政当局如何让回收变得更容易。他说，我认为城市和住户之间需要互动，市政当局需要通过路边收集或定点收集相结合来方便住户，同时需要及时地向家庭传达什么是可回收材料，然后寻求住户的努力配合。大多数人都愿意参与回收，但有很多证据表明，如果回收不方便，就会大大减少参与的人数，即使他们明白应该怎样做才对环境有益。 人类活动和物种的灭绝有什么关系呢？加拿大的科研团队在这方面有什么新的说法吗？来听他的报道。 最近新公布的一个报告警告说，人类的活动正在把地球推向第六次物种大灭绝。这个报告说，人类活动在迅速地破坏地球的自然景观，导致物种灭绝，而且使气候变化变得更加严重。该报告表示，地球正在迅速地丧失支持人类生命的能力。这个星期一，也就是3月26日，在哥伦比亚举行的一个会议上，属于联合国框架下的独立政府间机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发布了上述评估研究。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一共由45个国家的100多位专家花了3年多的时间参加了这个评估研究。研究说，目前全球人口中有2/5生活在危险的环境中。报告表示，在今后的40年中，土地的退化以及干旱将会导致至少5000万到7亿人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迁移到别的地方，从而带来社会的不稳定。现在地球上只有1/4的地区还没有受到人类的影响，但按目前的扩张和开采的速度计算，到2050年没有开发地区的比例将下降到不到10%。这份评估报告的撰写人之一罗伯特·斯科尔斯教授表示，人类的活动在把地球推向第六次物种大灭绝。他表示，生物多样性对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至关重要，要避免减少和扭转这个问题，恢复退化的土地，保护生态系统是目前的当务之急。上述报告还发现，